南朝鲜网报现状1月8号登载了一名作家揭露潘基文罪行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一些人荒唐地主张说潘基文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时所积累的经验会有助于解决同一问题和北方核问题。可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后十年来，不是改善了南北关系，而是作为一个美国忠实的代理人，只对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的对北政策一唱一和而已。